前敬拜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的荣耀降下来，神的羔羊主耶稣坐在宝座上，我们今天能到你面前来，能坦然无惧到你面前来，真的是因为主你的宝血的洗净，你的洁净。今天这个时候就求你的话语也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解开，亲自解开今天要查的经文，主也带领每位弟兄姐妹亲自从你那里得生命。感谢祷告奉主名求，阿门。今天我们查那个哥林书前书第十一章，上次向先生给我们带了那个十一章的前半部分，最后我们查十一章的第十七节到最后一节，我们每人还上了老规矩，每人把每一节今天练两遍好了。从我开始，我练十七节的时候，到柯林兄再练十七节，然后下一位弟兄再练十八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七节，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 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 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别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着话。 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 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 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罪。 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 祝谢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沾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人应当公平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 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 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好的。哥林书前书十一章呢，主要是讲这个教会聚会的秩序。这有个背景，就是说初期教会的信徒，因为当时主是在那个最后的晚餐之后，然后在那个举行这种拨饼还有那个饼杯的仪式，所以根据这个传统呢，他们都是先举行爱宴，然后再举行圣餐，就是逾越节的时候一样的。哥林多当时有个这样的问题，他们那个就是说，当哥林多有富人也有穷人啊，但是他们按照一般来说的，应该就是说他就是比较宽裕的弟兄呢，就带的东西比较多一点，然后就是穷人带的少，一会不带，然后放在一起大家一起吃，这就比较正常的。但是因为在哥林多的地方，就是说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有些富人很自私啊，他就带了很多这个就是好酒好菜啊，自己就喝的酒醉，然后呢穷人呢就说就不给他们吃，不在一起吃，就各吃各的。是有人吃的饱醉，有穷人就挨饿，就是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的 非常不好，所以说那个保罗就责备他们，这是那个藐视神的教会。17-22节呢，主要是保罗责备这个不正常的波饼和聚会情形。我们再请柯林弟兄把17-22节读一遍，谢谢。 17-22节，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 好，谢谢克林。这里17节讲到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我们知道，我们就说我想问一下，这个你觉得我们聚会对，因为我大家一般喜欢就是大家一起参与，那个为什么那个保罗说他们是不是受益乃是遭损，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为什么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因为他们聚会的时候没有按神的旨意来聚会，就没有反映出神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荣耀啊，或者他的这个没有照神的旨意来行。 对，没错。因为这样，那个聚会本来就是说来亲近神，然后从神得益处。因为你违背神的旨意的话，自然就不能够从神这里得益处了。然后18节讲到，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也稍微听这话。那个我不知道， 叫 Larry 为什么这个保罗说稍微信这话，而不是说我信或者不信？他这里为什么稍微是？你觉得你怎么理解这句话的？想问一下弟兄。 英语上看是某种程度上他相信，就是说他是肯定是听说了像类似的事情，然后呢又不想伤。关键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包括前一句话，就是吃和不吃呢，吃什么不吃什么的，跟上次那个牧师讲的有一点很关键，就是不要绊倒别人。 对， 如果说你要是分波分门别类的话，实际上是绊倒了弟兄。 没错， 这是很忌讳的事情。 我觉得那弟兄讲非常好，就是说那个因为保罗他传闻听到这个传闻，所以他不能说我100%相信或者不信，所以他只能说比较那个怎么说，比较超然一点的，就是说多听一听大家意见嘛，就是说不能够马上就决断。所以说作为这样的教会领袖呢，他可能就是觉得说那个了解一下情况，就不是急于下结论。我觉得像那个戴教授分享一点很好，就是说那个吃喝的话的关键就是无论是吃喝还是什么事情，我们弟兄不能绊倒。在一起应该就是说应该在一起吃喝啊，不应该就是各聚成一团。然后那个所以说这个20到22节就比较清楚了，就是说那个对19节那个保罗说到，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这个地方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那个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宝元弟兄，在19节，你们中间不免有分别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人显明出来。 不是很清楚，我请海旭导。 好，那请海旭弟兄解答一下。 英文，因为那个翻译的好像有点。 好。那个官方找到英文读一下帮我们。 他就说19哈，就 No doubt there have to be differences among you to show which of you have God's approval。实际上他就是说这个有经验，他翻译成是 have God's approval， 不是说有经验，这个有经验好像他没有那个翻译的不是哈，就是说你是。 那你怎么理解这句经文是 God's approval 是？ 他就是说在这边分门结党，就是可能就是说有这种事情发生，实际上也神有神的目的。神允许这种发生， 是 能显出一些表现能看出的人心吧。 没错，我想那王宏讲的特好，就的确是，就是说神不是说一切事都非常顺利或者一切事都是好事， 让这种，因为他说，因为神说，就是黑暗是才能显出光明嘛，所以说这种有纷争的事情呢，才是那些比较，就是比较那个，就是说有见证的基督徒才能够显出来，显出他们在那个教会中这种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说教会中如果有纷争，不要怕。我记得那个好像那个哪一次，有位弟兄讲那个，约书亚的和谁约书亚一起过那个，就是回到出埃及记，就到迦勒地，那个将军叫什么？ 加勒 对加勒，对，当时就是说，的确是你看那么多，那么多百姓都报不到怨言，一代都死在那个旷野上，但加勒就是相当于就是显出加勒和约书亚这样的人，就是。就像黑暗中显出光明，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个，整个基督徒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吧，就是说。 对，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说，能够就看谁能够比较明白神的为什么要设立这个爱宴圣餐，明白神的心意到 底。是的，是的。对，因为这些弟兄他那个各是各的，实际上是不明白神的心意。好，我们再往下走，基本上就是说，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比较清楚了。我们请那个海西弟兄帮我们读一下23到26节。好，谢谢。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好，谢谢海弟兄。这里那个保罗讲到这个，当日传给你，我们等到，实际上就是说，在可以看到的那个很多经文讲到，比如说马太福音26章26节，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这第一次我们在四福音书看到耶稣的这个饼杯，马太福音26章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后，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说那个这里那个保罗呢，就是说主要强调这个拨饼聚会的属灵意义。我们中心教会好像是每个礼拜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是吧？ 第三个周日 那个是那个波饼，就是说其实这还是对我们基督徒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聚会，不只是个仪式。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小青姊妹，在那个24节说祝谢了就拨开，这是我的身体，我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是如何理解这个耶稣的？就说你就每次你领受那个饼的时候，你是怎么理解的？就是怎么体会的？就是什么感想没有？就是 没那么多感想。真的，我真没那么多感想。 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吃饼呢？ 就是纪念耶稣啊。 纪念耶稣，他的裂开，耶稣的身体裂开，就是没错，这纪念耶稣。他身体裂开是为什么裂开？ 不知道。 就是我想那个可能你是知道，只不过就是说一时可能没想起来。 我真不知道。 因为那个耶稣裂开，实际上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那个身体裂开，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就是。 他在十字架上身体没有裂开。 他是被那个钉子钉上去，然后还有脚上钉了两颗钉子，还有他那个腋下被刺了一剑，刺了一剑，对对对， 对，因为他那个，对，我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就是说他一种这里面实际上就是说那个他身体裂开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是说他把那个就是从救赎上说呢，就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我们信了他的话呢，就我们就说得洁净。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种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他把那个裂开的话，实际上说他把他的那个生命释放给我们了。我们信教主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不只是说得救赎，而每天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呢，实际上他的那个也是跟他相连，所以他的那个他的那个生命，他的祝福可以源源不断的像管道一样输到我们身上。所以说这个吃饼就是不只是一个纪念耶稣的仪式，还是一个更是一种，我觉得感觉上是一种属灵上的交流。我不知道那个， 能够发言。我觉得说这个圣餐的这个仪式，在它最开始的时候，它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对， 是 没错。 它是由耶稣 serve 耶稣来服侍他的学生们。对，那事实上，因为他身份比较高，因为他是大家的教老师，所以实际上应该是学生侍奉老师。可是他却是最主动的侍奉大家，而且还跟大家很明确的讲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我觉得在那一刻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尊重这一个分享的过程，而且希望他们把这一个精神传递下去。 对， 所以在每一次吃饼的时候都想起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的精神。对，即便在我们都没有高低的差别，我们就是要侍奉，大家要互相照顾。这个就是圣餐它最开始的目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好，就是圣餐最初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就不只是一个纪念仪式的，而实际上是说跟那个主的沟通，跟主的那个相连。那个，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吃，我的理解就是说吃主的饼，实际上就是说把主，就是说用主的身体代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什么呢？我们身体就是说是，就是说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说实际上是个新的嘛，就是说是有罪的。就是说是对老我的，实际上吃饼呢，实际上就是说把这个主的这个心圣灵来代替我们这个老我，然后喝的杯呢也是呢，不仅是这个把我们的这个罪给洁净，其实也是说主的宝血呢也有医治我们的功能。所以说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圣餐可以说是基督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了。谢谢这位弟兄非常好的分享。所以说， 那我觉得大家一块儿吃同样的东西，喝一样同样的东西呢，这就是一个家庭。 对， 这给教会的团结呢是增加了一个凝聚剂。 没错没错，所以非常好。就是像今天的话，我们今天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就是比较简化了，就是拿那个饼干或者是葡萄酒，但实际上这个意义还在那里。但是就是说，之所以保罗要批评这些各种教会呢，因为今天我们的那个，比如说我们爱言的话，实际上是不分彼此的，大家一起吃。当时就是说，大家就是把这个爱言当做一种，就说一种什么 party 一样的，每个带有我钱多，我带的多一点，或者说你知道，我也不给人家分，这样就很不好了，就是这样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个实际上不只是一个 party， 而是真的是一个，就是说跟主一个交通的连接。我想问一下那个向前弟兄，这里对这段有没有什么补充没有？ 这个哈，我当时想到我们最近我们主日读经的时候，不是早上读经读到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哈，我这儿有一段给大家读一下，我刚找到，就是主耶稣说到那个吃他肉和他血的事情。他说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必要的哈。他这有这样一个话说，耶稣说，他是反过来说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就说明这是一个必要的哈。 必要的。 不还不只是说可能帮助我们，而是就是没这个就没命了，就什么都没了哈。然后，再正过来说，吃我血喝我肉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血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因我活着。 我在想，就是主耶稣那个段时间，没人，人都说这个话太难了，不能理解，好多人就离开他了啊。那么他实际上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又做了一个动作，这就是我的身体，这就是我的血的时候，他是说到，他说是我的身肉真是可吃的，我血真是可喝的。他说到是他那个真的身体，真的血，不是这个肉体的。当时没有人上去咬他，咬下一块来，或者继续喝他的血，没有人这样做，他连十二使徒也没有这样做哈。那他拿着这个饼，这个就是，那就是我们就按照刚才保罗讲的这个哈，说他怎么他得到他 receive 他要传给我们，就这样做的时候，就领这个杯，说这些话，这样思想的时候，就是真的在吃主耶稣的身体和血。 我觉得那个非常又非常非常好，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这圣餐不只真的不是个仪式而已，而实在就是说吃波饼和那个，就实际上就是说是真正的就是说，吃喝耶稣了。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吃喝耶稣其实就是说不只是在那个圣餐的时候才有，而且平时每一天的话，我们跟主的，我记得好像论风经分享过，如果圣餐的话，那个其实是如果你有感动的话。是可以在家自己天天领的是吧，是可以自己领的。然后那个有的教会可能说一个月一次，有教会一年才就说一个星期一次，这都没关系，但是说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圣餐的意义非常大。然后我是感觉上说那个初期教会的好像他们好像是每个星期领一次是吧，是向前是初期教会我记得好像是十分享 是不是有是不是还有 天 天 波 饼 吧， 对不对？那个 但是波饼和 波饼 它本身 是 不一定是波饼，它可能一起说分享 的 物哈。 嗯，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都这个我们现在教会这个好像这个圣餐就越来越简化，越来越少。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这是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我们基督徒。我们再往下走。 我理解哈， 嗯、 所以呢，就是说当初那个就是说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像他在预表他在十字架上要成就的救恩，他在那个钉在十字架上血流出来，这个救恩就完成了，是吧？当时他在那个他说这个话的，实际上他在那个时候还没发生嘛，他在预表、这个、 对，有的预表， 对 对 吧？那个如果说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是吧？你就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后来我们在这个波饼啊，这个实际上在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作为基督徒来讲，作为神的儿子，我们。信了他就有这个名分， 是 因为我们在纪念主在我们所做的这些。那吃他的血喝他的肉，实际上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实际上就是说，你作为基督徒的话，你就是说，你学习圣经上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 嗯， 神的话语你在学习的，实际上你就吃了他的血，他的肉，那就是你的营养。实际上你就是说，那个话语就跟神连起来了。 嗯， 我觉得这中间可能有好几层的。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王教授分享很好，他就是分享最初的话，这个饼杯的仪式就是有的预表，就是耶稣的救赎。但是就是说，也向大家分享的，向一个分享，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圣餐中间，不只是个纪念和救赎，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更深的，就是真正的，就是说，因为耶稣实际上是那个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现在在哪里呢？在宝座上，他圣灵是在我们中间的。所以说吃喝这个实际上是还是一种可以说是他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的一起的一个现在进行时。所以这个吃喝这个波饼啊，喝他的血也好，他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说跟耶稣在一起那个一个交通吧，就是说 就是说设立这个圣餐呢，它的意义是说，当我们不吃这个饼的时候，我们是纪念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他身体为我们裂开，然后他代替我们的罪。这个饼呢，实际上是一个无效饼，他用这个来象征，就是是没有罪的，因为孝是有罪的嘛。所以他我们现在吃的圣餐的那个饼不是饼干，而是无效饼。 无效饼。 对，就是在那个时候就留存下来的那个 recipe 一直是无效饼。 对。 然后那无效饼呢，是一张大的一个整个的饼。然后他是要把它 crush 的，把它弄碎了的，变成一个一个 piece， 意思也是有象征意义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而死了，他被鞭打，他被钉十字架，等等哈，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领这个 饼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纪念耶稣他的那个身体，那个肉身的身体，真的是为我们而被 crushed， 然后被打一个被撕开了哈。然后那个圣餐喝他的血呢，是那个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了。对，就是我们喝了他的血。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枝子就连在这个葡萄树上了， 对， 然后我们就是接受了他的这个生命，以至于耶稣基督的生命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的血要融合起来，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这已死了的身体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血而我们又重生了，就等于耶稣基督给我们输血了，我们活着的流淌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旧的血，那个有罪的，而是耶稣基督那个活的血，所以我们自然要活出他的那个香气来啊。 好，谢谢那个 Grace 补充非常好。好，我们再往前走，那个二十七，我们请一位弟兄读一下二十七到最后，一位弟兄或姊妹，小毛你来读一下。 好，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好，谢谢小毛姊妹。这个二十七到三十四节呢，就是讲那个，如果不按照主的教训来剥饼，就会受到主的惩治。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可能不是特别好理解。这里那个二十七节讲，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就说我们刚才也讲到这个圣餐这个聚会是教会中可以说最神圣最重要的聚会了，然后呢这些为什么那个保罗说这么严重，说他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呢？因为他如果这些哥林多教会这些人他在聚会中这么轻慢，就是随意，他就不了解这个剥饼的意义，所以说就是真的是非常就是干犯主了，这就是那个会遭到那个严厉的审判。我们可以看后面，然后二十八页讲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我想请那个万芳姊妹帮我们解答一下，我们要省察哪些东西？二十八节人要自己省察，省察哪些？ 就我觉得你就只有自己知道，你自己省察的时候就是你要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嘛，就是对吧，就是说实际上只有你自己知道神会开启。 好，是的，就是说省察的话就是说那个的确是我们要很多方面要省察，就是说是否真正，我觉得这哥林多他当时保罗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想那个省察之后，主要说你们到底都知不知道这个剥饼的属灵意义，什么是为什么要剥饼，可能他们当时很多人还不是特别清楚，这第一个要审查。第二就是说我们是否还有未赦免的罪，如果带着罪来纪念主的话，那就真的是干犯主的身血了。所以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每次领圣餐之前呢，就是说我就不止领圣餐，每次来聚会之前我们实际上都要审查，就是说那个到底有没有哪里得罪神，正好是可以趁着聚会我们求主的宝血洗净。然后呢还要审查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否参与这种教会的纷争啊，因为整个十一章不整个那个哥林多前书就讲那个教会的很多问题，特别是教会的纷争嘛，如果我们参与教会的纷争，然后那个不饶恕别人或者轻看别人，这个也是要自我审查的地方。所以说这个还是蛮那个，我觉得是非常 重要一句话，就是说，我理解就是说，在圣餐前要审查，然后在每天的这个灵修的时候也要审查，警察。二十九节讲，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向前弟兄，你觉得这个话怎么理解？为什么说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嗯，我也说不是很清楚。但前半句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这是主的身体，就这不只是仪式，真的是主说的那个身体，吃了就，跟他有，跟他在他里有生的一个身体，要去这样吃。如果不把它当做主的身体吃，我不能，我这不是， 我就说他 吃了自己的罪哈，如果当做主的身体吃，可能就是只吃了块饼干。 他就我感觉就是说，如果是他不当主的身体，就实际上他不明白这个。作为基督徒的话，他 suppose 应该明白这个波饼和喝血的意义。如果你不明不，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你来领的话，说明你是把这个当做一个好玩的事情，或者一个很个可有可无的事情，实际上就是非常轻慢 、 轻慢的话，实际上就是很大的罪了。轻慢这个圣餐仪是这么理解。所以这样的话。所以说他在三十节也补充了一下，就是说你们中间有好好软弱和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实际上跟二十九节连在一块儿。就说因为很多弟兄姐妹他不理，就是说如果他不了解这个属灵，不了解或者说了解的话，但也不好遵守这个波饼喝杯的这个圣餐的话呢，他就会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那个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了。所以说我们三十节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软弱患病的话，弟兄姐妹这也是常见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在每次因为主的宝血有医治的功能嘛，如果每次波饼还有那个喝杯的时候到主面前求主的医治，求主的洁净，他也会得到这个，我相信那个也会得到神的那个安慰和医治。 这可不是那个意思吧？ 嗯。 你们这个地方好些软弱的，一个患病的，死的，有个因此，它前面有个因此。 嗯。 说明这个跟上一个经文是连接。 连在一块的， 对， 我是。 因为你们有软弱，你们可以因为吃这个饼，饮这杯，你们会得医治。他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说因为你们吃喝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它的结果就是你们中间有好些会有软弱的，会患病，甚至会失去生命。 对，我觉得方讲 结果是很 讲的是这个，我刚开始是讲，实际上二十九三零二一块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因为那个不分辨主的身体，所以才会造成这种软弱和患病。但是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就是说，即使如此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比如说这些哥林多弟兄姐妹，他们虽然现在还不了解这个波饼意，但如果他听到保罗的话后，他如果他能够真正理解，比如说他以后的机会能够带了一个敬畏的心来波饼的话，那他的我相信他的软弱患病会得到神的这个医治和赦免。就是 那就是 三十一节。对，是这样的，对，三十一节，我可能好，谢谢那个乱朋友补充。所以三十一节就是说我们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就是跟这个跟前面的那个，二十八节人应该自己省察是相呼应的，就是如果我们自己省察的话，像那个万方说的，我们就说不会受审，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活在，相当于就说我明白意义，就是我们就跟神，就跟那个贵舍说的，我们跟神相连，神的血，主的血跟我们的血相连，主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相连，我们就活在主的亮光之下。三十二节说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 这个受审是神最后的审判还是说， 受审是这样的，就是神在最后有两个审判，一个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就是给那些非信徒的审判，还有一个就是基督台前的，给所有的信徒审判。这个呢保罗这个哥林多前书是给那个弟兄姐妹讲的，所以是讲那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就是我们还是能够去，还是就是说上天堂，但是呢就是说根据我们这些事情，就是说由于你的一些行为，还是 还是就说，赏惩分明嘛，神是就是。 是不是都要受审，还是说？ 都要受审，我觉得是都要受审，是吧，小毛？ 基督台前是领赏。 领赏。 领赏。 是领赏。赏多赏少的问题。 赏少少。 那他这个受审呢？ 你是哪一句哪一节的受审？ 三十一 不是那个意思。 三十一句应该是这些得病的、软弱的这些甚至死了，这实际上神的管教。如果说可能，因为他是按上下文，你可以知道这个，说我们这受审呢是被主惩治，是管教，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那就是不是跟世人定罪的那样子的受审，只是说他做错事了，神会管教他，让他。得病或者让他甚至让他死。 我感觉这三十二节受审是跟那个末日审判有关系啊，这个。他因为。 不是 吧。不是吗？ 你前面曾经有一次讲的说是，不是有那个淫乱的，就是要把他赶出去嘛，让他身体受苦，免得他灵魂，啊， 不对， 有应该跟那个是不是差不多？还是那。 跟那上下文的，跟那受审，跟他结合前面说那个，他这个好像是一种被主，惩治，如果要教训他，可能要挽回他， 好，谢谢那个向前和那个海学弟兄的回答，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是说，这个受审还不是末日审判，只是说我们他对我们的一种那个惩治，惩治和定罪，就是说，我想问一下海弟兄，就是说为什么说被惩治，三十二节怎么理解？就是说我们被主惩治，免得和世人一同定罪，就是惩治和定罪什么不一样？ 对，我觉得你这问题就很好。就是因为基督徒呢这块，我觉得我们信主之后呢，我理解的就是说，我们就其实上是不会被定罪，因为实际上我们已经是耶稣，我们的罪已经都被耶稣赦免了。 对。 那么只有那些世人，可能不，他没有信主，他没有这个救恩的，他被定罪了。但是我们呢，是不是生活上有错误呢？肯定有。但是神也不会就这么叫我们这么轻易过去吧？他会通过各种方式呢，叫我们就离开我们的可能现在有一些罪行啊、错误啊。那种他的动作一做，在我们看来好像是一种惩治啊。我们有悔改的心的话，可能就被回转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事实际上我们已经不在那个定罪下面。 讲得非常好。 像 这个海弟兄，实际上就说到我们，因为我们就是已经罪已经被洗净了嘛，不再定罪了。惩治实际上是我们为我们好，为我们那个离开罪行，为我们那个，好的。然后那个三十三节，所以弟兄们，我们聚会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说他讲这么多，无非就是要劝诫哥林多弟兄。哥林多教会这些弟兄姐妹应该在应该彼此等彼此，那个相爱，一起用饭，展现那个弟兄姐妹这个相爱的心。如果他比较体恤大家，如果饿的话可以在家里先吃，然后总是不要绊倒别人。我想问一下这个大家对27到34节。这段这些经文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 我想这圣餐是不是它有两层意思？一层就是我们自己领圣餐的时候哈，我们要警醒自己的心；还有一个实际上就是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一起领同一个饼、同一个杯，对吧？是这有一个连接的。 连接对。 对个人或者对教会，它都是 有 一个。 讲得非常好，我忘了有一点，实际上就是说，的确是，就是说，耶稣实际上是，好像是前章讲过的，耶稣是教会的头嘛，对，就好像就是像前上来讲，耶稣是，教会的，耶稣是教会的头， 基督是男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然后实际上是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是耶稣的身体，就说所以说是同一个身体的不同的，就是不同的部分，所以说我们在一起领圣餐的时候呢，真的不应该就是对这一块那一块然后分开吃，应该在一块吃。那个结合到具体的例子，我想请向前弟兄说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些十一章这段这个经文， 就是今天分享经文对你，你就对当今的这个教会啊，或者说这个你的日常生活有没有什么启示或者什么见证什么分享？ 我这读这个的时候，这礼拜读哈，我以前就是就像小青刚才说领圣餐，我就想说这是主耶稣的身体，我要吃他的身体，我就是这样想，我说他吃他的身体，他生命在我里，我就是这样想，喝我就这样喝，我说这个就是主耶稣的血，喝了就洗净我的罪，我这样，但我从来没有，真的我从来没有哈，省察自己，那我尝试说这个说哦，这是要省察自己的罪的时候，那我现在我想下一次的时候，我应该能想说，我省察自己罪，比方就算是有什么罪哈，就把这个罪在这个比方交给主说，这个罪呢，我在吃。喝的时候就把这个罪洗干净，也当然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罪行常，就是我认这个罪哈，为这个罪呢，是我不愿意这个罪，应该是这样。然后喝呀，我自己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你的分享很好，其实我自己每次领的话，我也没想到省察自己 啊， 我就是觉得是一种就是说吃主就是跟主相连嘛，但是就是说的确是啊，如果你要是能够省察自己的话，你可能就是说你的一些。比如说你觉得很难改的毛病啊，或者说你的一些很多问题，你省察的话再去领的话，我想这个效果可能更好。因为真的就是说主在听着祷告，也在通过他的饼和血来医治你。非常好的分享。 对，我记得牧师每次都会要提这样提， 牧师说要省察是吧？可能没听到耳 朵，没听到耳朵的就是。 小凤有没有什么感想的？ 对，小凤听见。 我现在是不明白分词把故事这句话记住，就是你生产的时候什么这个来到是面前审查吧，这句我记住了，你刚才你别的我都真的没读懂。 对，今天我们就是刚才大家分享这个，还是那个万方分享这个审查，我觉得我想大家都应该比较知道这个事。然后那个， 我想分享。 哎，好。 刚才还提，包括 Larry 也提了哈，就是读圣经也好，或者自己亚礼拜饼也好，我觉得那个都好哈，我觉得都可以说是吃主的肉和血。但是同时聚会在一块儿拜饼后面，这个事情也绝对重要。因为这块是专门在说这个事儿，是吧？ 对。 所以刚才你讲那个，其实我跟那个先生一样，我也是找到那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个。 约翰福音 那句话实际上。是很难懂哈，就是我的肉是可吃，我觉得可。 那不你再读一遍约翰福音第六 章。这句话到底是比喻呢还是真的哈？就是至少从我们这块来看哈，这句话是真的。就是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真是可喝的。那个司令你刚才讲，就是他肉和血实际上是有功用的。 对。 他的肉呢，他替我们承担了鞭伤，对吧？我们因他的鞭伤，我们得 医治。 这是一个他的肉的一个功用。我们如果是吃他那个肉啊，实际上这个我们信的这个功效，实际上在我们身体就能够出来。保血也是这样的啊，保血就得救这块。那这块实际上有很多人身上，如果我们省察也好哈、啊，或者是我们不按理吃主饼和等，实际上就在这块哈、啊，他可能就没有尽到这个事情的意义在这块。我以前我可能吃领的时候，我可能更我想心情前进一点哈、 啊， 就主的。但是可能我也没有想到这一层哈、啊，那我觉得你吃那个饼的时候，实际上那是耶稣的肉，你要知道那是真是可吃的。你吃了，你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实际上你肉体所有承担的东西，应该是在耶稣那里面已经得释放了。这个功用应该是进去的。你的宝血也是在那儿，所以他这里就为什么说那个因此你们中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有可能哈、啊，一部分的意义在于。可能是那个功用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是 啊，我想如果这个教会如果是这块全部释放出来的话，就应该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那么多人没有一个是软弱的，因为为什么他们前天晚上吃什么了？吃了羔羊的肉。羔羊的肉是全被吃的，是一点不许剩的，对不对？他们血是杀的，然后涂在门框，那是基督的血。他是羔羊的肉是全吃了，所以他转一天出来的时候，他六十多万人男人，他没有一个是软弱，那就包括男的、女的、小孩，可能有上百万人，没有一个软弱。那实际上，那个耶稣的肉就应该是有这个功效，因为他的鞭伤就是 得医治 我们所有的这个软弱。 我非常同意那个海旭弟兄还有那个向英分享的。我记得好像那个 Randy Clark 好像就写过一本讲那个 healing 吧，就是医治的事情。就是我们当今这个目前这个教会啊，就是说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说那个波饼还是喝杯的话呢，是强调这个救赎意义，而没有强调这个医治意义。医治意义，医治意义其实是在初期教会的话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个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我看那个很多时候就是讲到这个医治的话，通过这个，因为为什么古代不就是那个初期教会还有就是以前那么多神迹奇事，现在看的比较少。我感觉说这些连这些信徒对这个波比意义没有完全真正理解有关系，就是没有理解到他的真正的那个饼和杯本身是就是实在的主的身体和血，有实在的那个医治和那个救赎医治的功能。 对， 因为不了解，所以说才发现今天这个有关系。所以说我觉得 我从你刚才说的，我觉得这绝不是一个仅仅仪式，就是那真是主的肉，真是主的血。我们如果真是抱着这个心去吃的话，我觉得可能就跟可能有像他们当时他说的跟教会会有不同。 是是这样的。对，我觉得这 没有，就是而且你看主耶稣在地上只设立了一个是受洗，第二就是领圣餐，就觉得因为他本身来就是为了破除这些仪式嘛，所以他设立这个肯定就是有，其实是很大的能力的。我非常同意，哎，其实我原来也看过，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圣餐实际是不一样的，领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有那个能力的， 非常 powerful。 就非常就是，但是就是说你领的时候，就是说你以什么样的心情啊，你自己你信的话，它就是有功效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强调过领圣餐，只是当作是一个，对吧？就是领是好，对吧？大家一起。但是真正它的作用是什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不知道。 我们是有特权的哈。那个主，那个耶稣做晚餐的时候，犹大领没领圣餐？ 对。 还是犹大 先 出去了？犹大是先走。走了之后， 没领 主才领的圣餐，所以这圣餐不是谁都能领的。它是真有意义在。 我知道哪个是小毛还是没有，好像有几个跟我分享的时候在家里 啊，我家里有一箱 哦， 有一箱。 你能分享一下，就是说你是每天还是说有是什么样的仪式，或者就什么样的那个就是分享你的一些礼式上的一些那个。 我就是家里就是基本上常备一箱那种叫亚马逊上买的嘛，那一套一个，然后我基本上就是会经常领。 是饭前饭后还是早中晚还是每天一次呢？ 早上和晚上吧。 哦。 中午白天我没有时间。总之就感觉领圣餐，其实我没有想到就是领圣餐有个教会的合一，那个这个我倒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今天大家都分享挺好的。还有就是我觉得属灵那个意义是非常真实的。 是。 我记得我好像有几次就是什么事情我都忘了，就是挺软弱的，但就领圣餐之后就感觉被 fresh 一下。具体事现在都忘了，反正那事肯定过去了，但当时就觉得自己都好像要爬到神面前的感觉，要就是去领那杯圣餐。当然手里边拿那个就不只是一个塑料杯，一个葡萄酒而已，就真的是就那个。 你领之前是默想是祷告还是说一个什么样的？ 我当时心态就是觉得我现在就是挺软弱的，那就是说这个一小杯就能 帮助我一 助。对。 哦， 就是好像这个 hope 在这小杯里边那种感觉。 对，我们也可以就有感恩弟兄姐妹可以回家试试。好，非常感谢。好，你讲一讲。 我觉得这个章节挺好，挺有意思。其实我之前还没有想这么多。对，我认为就是这样子，就是基督下来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最大的事情就是为我们洗去了原来的罪恶。而这样子的大能当然不是人可以达成。所以呢，其实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是意义极其重大的事情。对。但是他所设立的这个圣餐呢，就是希望大家分享他的肉与他的血。那为什么肉与血？因为其实对人，我们人就人理解另外一个人来讲，那个什么东西对一个人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的肉跟血。 也没有什么别的。 对，他生命，对。 对，所以当他跟大家讲说这个这个是我的肉，这个是我的血的时候，其实他是告诉大家说，这是我的精神，这是我所有最好的东西。 嗯 嗯。 我现在虽然我是老师，但是我跟你们分享。对，我希望传达给你们的精神就是，透过我的肉与血，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精神，贡献、分享、平等对待，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的话，你们可以获得救赎。 对。 而事实上，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必须要如此的尊重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因为实际上，我们是人，对，我们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格吧？对，去接受这么大的礼的，对。因为为了设立新约的关系，我们是由神子来救大家，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崇高的礼，所以作为人，我们其实应该要常常记得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事情，要常常记得它带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以及该怎么做才是神的道、神的意。对，而圣餐所包含的那些精神奉献、分享跟平等对待，就是他所想传达下来的东西。所以在领的过程，每一次我们在领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不停的在慢慢的散布神的讯息。对，慢慢的来继续的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非常好的分享，这个弟兄 是我的小 好。对，我们领圣餐最终还是这里面讲的，这个保罗讲到最后就是说，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成为那个教会的一个身体嘛，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请那个香烟给我们做个什么样的程序是？接受祷告， 接受祷告，然后我们可以分享 讨论， 有祷告的。 好，我们请香烟给我们带来做个接受祷告。 好，我们起来。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谢谢你赐下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话语，让我们今天在圣餐的礼仪上和它的意义、它的礼，在那个主耶稣亲自为我们所立的这个圣餐的礼仪上，我们对于里面属灵的含义有了更一层的认识。我们谢谢你，请你把这礼，就是要按着这礼呢，这个道、这个精神、这个精髓，进一步的向我们开启。在我们自己读经祷告，自己在家里领圣餐，和我们一起领圣餐的时候，和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是我们 potluck 的时候，是我们聚在一起敬拜查经聚会的时候，彼此交流的时候，交通的时候，主你就一步一步的，主要把正是刚才弟兄所说的这样崇高的礼，它里边那样深厚的意义向我们启示。主啊，只有我们在你里边有生命，吃你的按着你吃你的身体喝你的血，在你里边有永生。主啊，是我们在你的面前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罪极其的多，是极其的多，我们感谢你，主，你的恩典是那样的大，是那样的好大，你宝血的功用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大小的罪，外面显出来的罪和里面隐藏没有发出来的罪，甚至连我们自己都觉察不到的罪 word is off。 主，谢谢你，你的宝血临到我们，就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借着你的宝血，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子。这恩典就是极其极其浩大的。我们在你面前真是谦卑自己，我们知道我们原来只是你要归于尘土的，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让我们得着了至高神的儿子的名分。我们感谢你，主耶稣，谢谢你的身体，谢谢你的宝血，感谢你在你的里边我们都成为弟兄姐妹，成为一家人，甚至成为一个身体，你是我们的头，我们奉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像比如那个圣诞说你要看，因为它是逾越节的晚餐嘛，实际上那个咖喱有很多的什么意义在里面。如果去查古代人的逾越节的晚餐的各个那什么的话，其实你会对那个圣餐更有理解。 查阅大家的逾越节， 对， 就看那个在对照这个看嘛。 对，而且对 很 多很多 对， 而且它什么时候第几杯什么什么时候喝那个，它都是有意义的。它那个杯每一个杯都是有意义的，它那可能是第三杯。 嗯，就那杯，怎么分主先是？ 有没有？